界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迷恋迷默默许下姓名，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于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。为期16天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9月2号落下帷幕，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32金、92银、65铜，连续10届亚运会位居金牌和奖牌榜首位。中国企业联合会等机构连续第17次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，此次入围门槛首次突破300亿元大关。我国将在今天24点迎来年内第17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，本轮调价期内每吨油价上调幅度约为190元。可口可乐将以39亿英镑合计51亿美元的价格全资收购 Costa， 预计2019年上半年完成交易。来自埃及、肯尼亚、多哥等国家的70多位峰会注册记者一起参观了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，并登临永定门城楼和景山万川亭俯瞰北京传统中轴线。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每天组织民警辅警3000余人在本市370余座地铁车站交通枢纽维护疏导高峰期客流秩序，强化安检督导监管等。 诗歌红酒，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每天上下班的路，公交里、地铁里，行人们总是人手一副耳机，放空的听着手机里的音乐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突然就回想起了1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的我们跟好友共用一个随身听，耳机是一人一边的，分享着各自喜欢的歌曲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今晚和你分享我青春里或许也是你青春里的那些歌曲。比如邓丽君，她不只是一代人的回忆，每个时代不同的人都会迷失在她那甜美的歌声里。最爱她的一首《小城故事》，一起来听这首歌曲。

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中国企业五百强排行榜，其中有253家制造业企业入围，占全部企业的50.6%。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近日发行，高铁纪念币面额为10元，直径为27毫米，材质为双金属铜合金，发行数量2亿枚。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结束，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，共计发送旅客6380.3万人，其中高铁和动车组发送3300.8万人。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近日启动，今年的活动以实名服务精准到人，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为主题，为期1个月。北京植物园从9月2号起在热带展览温室内举办非洲植物精品展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公布，自2018年10月1号起施行，新条例一共有5章。目前青海省已实施电能替代项目1939个，完成替代电量79亿千瓦时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62万吨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为期16天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9月2号落下了帷幕，中国代表团可谓是成绩不俗啊。在这16天里，你有没有关注过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呢？那这一次的亚运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或者说有哪些比赛、哪个场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借一千颗星星。

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进入到第三季度，我们迎来了下半年首个车坛盛事——成都车展。在车展中不乏雷克萨斯 UX、 奥迪 Q2L、 新奔驰 A 级等重磅车型。在众多全新车型中，雪佛兰沃兰多凭借独特的产品定位和大众化的定价，成为了这次车展新车阵营中关注度很高的车型之一。随着时代变迁，现在的85后千禧一代新家庭的消费不断升级，用车需求越来越个性化，沃兰多的较大尺寸长轴距设计必定会带来突出的空间，而且车内5+2的布局可以灵活运用，剩下的后备箱空间可以放点食物饮料帐篷和其他行李都十分够用。沃兰多的设计决定了它在行驶时油耗不高、驾驶感受也较好的特点，而且造型设计也很新潮运动。由此可见，全新车型沃兰多对于85后的新家庭，对汽车有个性化需求，并且对汽车性能多功能性有着急切追求，消费者来说是相当合适的。这辆车拥有2796毫米的越级轴距，车身长度也达到了4684毫米，因此侧面的线条比许多车型都更加舒展，配以肌肉感充盈的设计语言，标配了17寸的铝合金轮毂，让我们从侧前方望去就能体会到美系车型特有的厚重气息。在车内与外观呼应的是它同样采用雪佛兰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，观感体验上相当的具有活力。在深色为主体配色的基础上，它在空调出风口、中控台、挡把周围运用镀铬饰条进行了细节的点缀。在2018年成都国际车展开幕当天，雪佛兰沃兰多作为重磅车型进行了全国首发，并且宣布了预售价格，5+2座版的车型起步价不高于12.9万元。在合资家轿市场中，全新登场的沃兰多具备了科技互联娱乐系统、高效动感的驾享操控、智能稳固的安全性能等多个特点，能给出让用户惊喜的表现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，因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，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，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纯熟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，我为你伤心，世界没有爱情，谁来谁去都不要紧，毫无所谓的高兴，我为你伤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爱情，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，下温暖的指纹，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，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

那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？就像流星许的心愿，让你知道我爱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窗前只能下着雨，带着冷风破乱了思绪，日子越来越没有意义，是否知道我每天都想你，只有自己陪伴着见面，只在如梦以后，不变的距离让彼此难受，不见不眠的夜还要多久，把你像个狗，不要再担忧，我知道不敢让你等沉默，海的辽阔，山的冷漠，可有改变你的心？还有深夜的路，思念的泪，等待的苦，岁月的酒，可有最让你容颜？那些空的承诺，甜的言语，游戏的人，虚假的情，可有动摇你的心？不管多少折磨，多久守候，对你的爱依然不变。

失去了牵绊的女人，自由的想要飞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晚上九点，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。我是赵薇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，沉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人分九六九就是爱情天，沉淀的声音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很多人会把青春拿来试错，一个人一生不犯一些错误，也许就是一种错误吧。未来初具形态，却还有丰富的选择机会，哪怕选错了，还可以用时光去弥补，这就是青春的特权了。我想可能便是无需背负，不甘心被别人定义，就会许下很多的豪言壮语。曾经那个憧憬中的样子，曾经以为是归途的地方，早已经在视野里化为了泡沫，仅在曾经的记忆里占据了一个角落。可一路的跌跌撞撞，早已化为你此时此刻的气质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

面上就得变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一个人埋葬我的